地貌德全书第二章。首先，我劝导众人要为一切人恳求、祈祷、转求和谢恩，并为众君王和一切有权威的人，为叫我们能以全心的前进和端庄度宁静平安的生活。这原是美好的。并在我们的救主、天主面前是蒙受悦纳的，因为他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，并得以认识真理，因为天主只有一个，在天主与人之间的中保也只有一个，就是降生成人的基督耶稣。他奉献了自己。为众人做赎价，这事在所规定的时期已被证实，而我也是为了这事被立为宣道者和宗徒。我说的是实话，并非说谎。在信仰和真理上，做了外邦人的教师。我愿意男人们。在各地举起圣洁的手祈祷，不应发怒和争吵。又愿意女人们服装端正，以廉耻和庄重装饰自己，不要用卷发和金饰，或珍珠和极奢华的服装，而要以善行装饰自己，这才合乎。称为虔敬天主的女人，女人要在沉静中受教，事事服从。我不准许女人施教，也不准许她管辖男人，但要她安于沉静，因为亚当是先受造的，以后才是厄娃。亚当没有受骗。受骗陷于悖命之罪的是女人，但她若持守信德、爱德、圣德和庄重，借着生育，必能获救。